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李翔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感谢各位的加入嘅。咁呢个猜情寻咧，呢个咁嘅意念咧，呢几日就真系四处开花。继呢个澳洲劳斯莱斯限量版名贵房车凌晨三点半炮弹撞击之后，撞出一个2000亿澳元涉嫌嘅中国宇宙级女富豪，其中内幕值得猜情寻之外咧，香港咧亦都爆出另一单咧猜情寻疑案，就圣保罗男女中学中四学生一位姓潘嘅美少女咧。就凭 AI 处方监察系统，一个叫 MediSafe， 原来在2024年勇夺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多项大奖，并且冲出国际，为香港说好故事，在瑞士的日内瓦发明展之中是夺得亚军，即时就一夜之间被誉为天才中学生和中国香港特区下一代的希望。点知好衰唔衰？近日一场来自同系 STEM 专业界人士的质疑，就引发网络风暴，就指控呢一位少年才俊可能并非亲手研制呢一个 AI 嘅处方嘅专案，而系透过外部开发公司代码完成，甚至系嗰啲长辈、父母、专业人士咧系同佢做。即是换言之的请枪。咁据说呢件事踢爆质疑嘅呢係一个叫做 Hailey Chang， 係一个 LinkedIn 嘅一个呢香港嘅女仔。佢呢就提出呢个所谓嘅中学生竞赛作品呢係过于成熟。成个过程唔似一个呢中四学生嘅能力同埋个 IQ 做得到。佢认为呢个技术堆叠同埋架构呢普遍超出呢个程度，咁即时咧就遭到呢个咧幸运儿阿潘同学咧喺 LinkedIn 嘅反击，就咧指斥呢个希利井咧批评社交平台嘅性别偏见。嗱，呢个咧就用左交嘅理论，佢唔系话你系讲大话，佢系话你嘅 attitude 系你嘅动机系有问题，歧视女性系嘛？对 STEM 领域的这个女性的贬低，你不要理她是不是左你不要用左交意识形态就去弹起。你应该指斥她呢是那个是污蔑同埋呢那个是诽谤。并且呢即时你准备大量的证据去反击同埋呢向她法律私信就得咯，是吧，是吧。咁就而家呢件事呢就越演越烈。包括呢啲咁嘅创科奖后面有冇特区政府或者公营机构出嚟呢对齐，係咪，同埋呢就而家就演发成一场网络嘅骂战，就有人呢係被指骂为除咗歧视女性，仲係咪呢私底下有啲咁嘅人兽交呢啲咁嘅非常之 dark 好阴暗嘅呢啲游戏。呢个呢又是一个小型的核弹。因为这个中国香港特区的政府不断在说要创新，要在中学培养。我觉得有一样东西的杀伤力，就是任何我希望以后任何中国香港特区的中学生，特别是来自 Band 1那些，你拿那些什么奖，中国百花奖、百计奖，是日内瓦嗰啲叫做和平奖等等。你领奖嘅时候呢，唔该你唔好着住套校服。你可以着汉服，好似呢位潘小妹妹，你当初攞奖嗰时呢你着套汉服呢，你以一个中国人嘅身份攞奖。你唔好以呢间圣保罗男女嘅学生嘅身份去攞奖。因为一旦踢爆，你会累及成间学校百年的声誉。这间学校的校誉一百年就是信望外，出了很多香港超级精英的顶尖人才，很多是蜚声国际。这间学校的 IB 啊，呢、這个国际文凭试咧系全世界平均分数最高嘅，呢间学校嘅毕业生咧系全世界争住请。咁你而家整套咁嘅校服咧，呢张相咧喺个网络广为传播，成间学校嘅校友会啊，日后嗰个 career 吓、啊，俾人哋一 Google 啊，啲外国，譬如话有啲喺英国读开牛津毕业嘅，都系呢间名校啊出嚟嘅啦。佢走去英国啊，或者走去呢个 London 嘅金融城啊，搵嘢做，人哋唔知道呢间咩嘢，一 Google 死啦！原来咧，《金融时报》踢爆话呢间学校嘅学生系呢个咁，但系咪对其他嘅高材生嘅毕业生将来嘅前途构成影响咧？系咪啊？唔紧要噶，你着套汉服咧吓，然后咧梳对孖辫咧，系嘛，扮到好似嫦娥咁样出嚟咧，系仲 colourful 啊！千祈唔好着住套校服，无谓累街坊。啊！呢间学校嘅历届校友应该即时学习中国大陆嗰只，就叫做划清界线，即时割席。哇！而家好大镬喎，咁样系嘛？你一个人咧冇问题，引起咁嘅争议全球啊！蜚声国际，你威嗰阵时，我哋大家上神台，但系你而家俾人踢爆系咁咧，有少少嘅争议咧，都系咧个 damage 系好大好大，系嘛？嗱，即系我咁样样嘅呼吁同要求，应该唔至于太过分、太极端，系嘛？咁啊，何况特区政府已经好多女高官啊、男高官着嗰啲中国汉服出嚟噶啦，大家都系融入大湾区，大家都系血浓于水嘅中国人啦。你个身份系中国人，可唔可以喺呢啲场合唔好强调你系某间啊？女拔萃啊、男拔萃啊、喇沙啊咩呢啲嘅校友咧？唉，唔好搞啦，怕咗你啦。下次咧，你威系你嘅事 ，OK？唔好着住套校服出嚟领奖，知道未？讲完啦，系嘛？好啊，鲍生，轮到你啦。 啊，你唔使咁激动，陶生啊。 我唔系激动啊，我系为呢间学校啊。 我知道。 系几十年来啊，系活跃喺中环同国际嘅精英代言啊。嗯嗱，你哋听紧风云谷，你好多 嗱呢位， 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先？ 嗱呢位， 你 话 我陶杰讲得啱唔啱啊？如果你话我唔啱嘅。你叫呢位潘小妹妹着多几次啲校服喺中环行啊，行两转，系日后出嚟咧，系直情啊，系嘛？去米芝莲啊，去茶餐厅啊，而家变咗名人啊嘛，系嘛？上大湾区啊，就着住呢件呢条长衫咧，系招摇过市啦。如果你话我错嘅，咁不如咁啦，好唔好啊？ 嗯，咁啊，今次药倍安心嘅争议啊，同埋涉嫌造假嘅事件，已经烧咗一段日子噶啦，相信大家都略有所闻。不过咧，今次咧就嘅事件咧，头先你提及咧，就由一位叫 Haley 嘅同学咧就发起。咁佢自称吹哨人，甚至具名叫郑希林啊，佢个中文名就具名咧就举报话啊，头先所讲啦，觉得呢、这个药倍安心咧就唔系呢位潘同学咧原创作品。咁本来咧就大家口水战啦，喺网络上边互相喺度骂战，但系咧最新一来嘅发展咧，就系咧，有关方面啊，记者咧就走去问啊，呢个开发呢个平台啊嘅一间美国公司咧，就究竟啊呢个药倍安心呢个软件咧系点样嘅咧？几时啊？边个揾你去开发嘅咧？咁啊，点知咧好衰唔衰咧？咁呢间公司嘅创始人咧就回应啊，就话呢个软件咧就系呢位潘同学嘅妈妈。啊，彭泳姿咧，啊喺2024年嘅三月嘅时候咧，就委托佢哋咧去开发，而且咧系由头开始，即系话咧呢位妈妈咧只系提供概念，冇攞过一个咧，即系譬如甚至有一个基本嘅模型咧，俾佢哋去优化或者系改良，系只系提供概念。咁呢方面嘅供词或者证供咧，就令到更加多人觉得咧，其实成件事咧。是一对父母咧，好努力地为自己嘅子女，好似有人比喻为咧中秋节做灯笼咁啊，为咗佢攞奖咧，就帮佢做个灯笼出嚟，引起一个争拗咧。嗱，而家咧就这个位潘同学咧就冇回应啦，父母亦都冇回答啦。咁但系咧，这个资优嘅学院咧，其实同埋嗰个 舉辦比賽的單位呢，就依然堅持呢這個學生的參選資格沒問題，而且呢其實已經在2024年的1月呢收到這位潘同學呢那個申請的作品，所以呢個時間差就應該跟這個他媽媽呢3月呢委託這間美國公司去做的模型軟件呢，就個時間呢是有差異，所以呢他相信呢這個軟件就由潘同學所原創，即是說呢這個比賽的機構啊，同埋背後嘅資優教育學院咧，都係暫時啊，都係撐住阿潘同學，覺得咧佢冇造假嘅。咁但係而家咧就證據顯示咧，就啊依位潘同學咧，佢嘅模型咧就真係咧喺嗰間美國嘅公司裏邊咧就發開發。咁呢個問題咧，其實一定要澄清嘅。但可惜咧，而家咧你見到啦，即係。依方面咧就裏邊啊水很深啦，因為牽涉到呢個資優教育學院背後呢個比賽就由教育局資助啦，咁而且呢位潘同學嘅爸爸咧潘東平醫生咧亦都係咧。有名有姓的 不是還是中國香港大學醫學院 是啊 的一位高層這個累及香港大學的招牌，還有這些校服所代表的那間名校，還有你說香港特區教育局的資助那筆錢，納稅人的錢，整個中國香港特區的招牌，你的教育局局長呢是不是負責這些這樣資金的分配，是不是累到我們香港特首李家超的，是吧，這個呢就火燒連環船是相當之嚴重，那你現在被踢爆是還有是給你，不要給你小粉紅知，因為你叫勾結外國勢力，原來你請槍是借美國那裡一個這樣的高科技的機構跟你做，這個呢就很大鑊，因為現在大陸的那些網民很多情緒不穩定，他一聽到勾結外國勢力、美國資助，他立刻想起黑暴，是不是美國給錢給黎智英啊，或者什麼，那時候你知道大陸那些人的資訊和思考的方式都是殘缺不全和跳躍進行，所以這個呢如果你說被這個叫欺廉井這樣屈，你應該是法律私訊，是控告誹謗，以正視聽，因為這個香港故事呢是講得是變了呢，本來是一個童話呢，後來變了一部恐怖片的收場呢，這個是對整個中國香港特區的形象是受損。不過呢我就由猜情尋那個新聞傳播學的角度，這個東西如果你說我是猜情尋方東昇是應該怎麼做呢，我們由專業的角度去討論，就首先這個世界哪有這麼多這些國際展國際獎的，是吧，這個呢據說呢就是一個叫日內瓦，是吧，日內瓦那裡舉行的一個叫做國際發明展覽，就有金獎和銀獎，這個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是誰舉辦的呢， 在他們的網頁上面，這個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呢是由 國際 瑞士聯邦政府、日內瓦政府是舉辦的大型國際展覽，就不是他們呢就這個新一代的協會呢自己搞的， 就是他去參加 問題是那個參加的作品究竟有沒有造假，這個爭議是 咁多謝你補充。咁換言之呢就係、呢個獎呢係識得勾結埋或者叫借笨喺日內瓦嘅一個呢瑞士嘅國際嘅展覽。喺裏面呢就可能你自己一個攤位。呢、這個攤位借住瑞士日內瓦呢個平台係呢個西方白人嘅文明招牌，就另外再勾連係美國嘅一個呢發明嘅企業。然後叫遠交近攻，一手撬住一個外國勢力，就是瑞士加美國，然後咧係殺翻轉頭，哇！咁樣樣咧，呢個叫跨國式嘅呢個超級嘅平台啊，我哋唔好講啊雞棚啊，那個信譽啊係非常之強嘅，再加埋香港大學醫學院啊，同埋呢啲名校啊，係嘛？咁啊，好衰唔衰就俾美國嗰度咧嗰個原創人咧。是踢爆了，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美国不是真的不想中国这么强大呢，哇看到你拿了个奖他即刻踢爆说是他发明的， 更加爆的是这个就是发言人这个公司，他说呢这位潘同学的妈妈曾经 提供一啲利益俾佢，去改佢哋公司嘅角色，就唔好话系佢哋制作，系佢哋进行优化。咁就希望攞嚟洗白，究竟咧佢哋唔系一个原创嘅作品。咁希望咧可以咧令到人觉得咧，就呢个软件公司咧唔系由零开始制造。咁如果头先咧，嗰个时间轴咧，嗱，佢3月咧就委托佢哋呢间公司做啊嘛。咁而后边咧，呢个日内瓦嘅国际发明展嘅银奖举办日期咧就系4月9日到13日，选拔咧就去到年尾就12月。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如果啊呢个公司嘅发言人属实嘅话咧，咁即系话咧个时间系夹噶，因为3月委托佢之后咧。跟住佢就可以咧喺2024年咧就參選而獲取銀獎啦。咁啊，所以呢部分咧亦都需要咧去調查一下，去解釋。咁啊，但係咧而家暫時咧就未有結果。咁啊，而且咧有關嘅機構咧都依然咧就支持呢位潘同學，就話佢符合資格。咁啊，調查期間呢位潘醫生咧亦都接受到記者嘅查問咧，佢就話無可奉告啦，因為調查之中啦，諸如此類。咁所以咧而家就重點就是其實那個美國的軟件公司，因為他的發言十分之有力，因為他具名指就這位潘同學的媽媽委託他們做，而且也沒有提及會參與比賽拿這個軟件，還有就之後還要提供利益，就將他們的公司的角色就要修正，他們就拒絕了。這些全部都是很確鑿的證據，所以看看主辦當局會不會接受，因為他們可能會將它定性為美帝，希望抹黑這個比賽和潘同學。 美帝抹黑啦，美帝中情局操縱的這間公司呢，這個抹黑中國香港特區啦，唱衰啦，尤其是對中國特區是下一代的教育 AI 尖子是百般打擊，目的就是不想中國強大，是吧？咁我諗而家 damage control 咧，由個市場學嗰、那個行政管理角度嚟講，點呢單嘢點樣拆咧？係唯一一個辦法，就即刻向偉大祖國咧係求救，係咪？香港有求，祖國必應，就叫中國出動一間民企或者國企，而家搶先收購咗嗰間自稱這個咧，你係剽竊咗或者抄襲咗佢技術嘅美國軟件公司先，收購咗佢，佢叫佢開價幾多錢？500万，呢啲唔会好贵嘅啫，500万到1000万，收购咗之后喺大陆空降过咧，嗰啲董事长落去改组董事局，将呢个咧多嘴嘅 CEO 咧系开除，用翻佢嗰个名，嗰间公司要用翻英文名，千祈唔好改翻咧 XYZ 嗰啲咧中国名，咁然后咧就再发表个声明，就系、是、经过调查就系、是、发现。我哋呢间公司嗰个咧，嗰、那个开发嗰个咧，先至系假嘅，而且咧系有皮有黐漏。香港呢位同学啊，嗰、那个咧先系真嘅，并且郑重道歉，系对呢两父女吓，嗰、那个声誉咧带嚟嘅损失同埋不便，唯有系咁，要由翻美国公司出面咧，系去澄清，咁啲中国人先信服啊。其实而家好容易嘅啫。你而家中遠啊出資成個巴拿馬運河啊，同埋長和啊都買得起啦，收購一間咁嘅嘢濕碎啦，我覺得$500万已經係有找啦，唯有係咁樣 damage control 咯，係嘛？即係你好似匯豐銀行啊，都係中國嘅保險公司，佢係單一最大股東啦，係嘛？即係我哋由 positive 嗰度去諗，唔好諗得咁負面。我正如 positive 去講。即系我话特区成个中国香港特区咧，系弥漫住一种婆妈嘅气氛，婆妈治港啦，系嘛？我前几日都话啊，啲精英咧系睇得可怜天下父母心多啦，真系啊！即系呢个世界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中国人嘅伦理系咁，望子成龙系一片苦心，呢、這个动机咧系非常之纯洁嘅，系嘛？边个唔想自己个仔女系可以真系？向上爬，唔好讲向上爬啦，入得到 Band One 嘅名校，将来可以。而家你知啊，竞争越嚟越激烈啊，你知唔知啊？你读到 Form Four， 佢准备要考咩咧？唔使谂啦，一系 Stanford， 一系 Oxford 啦，系嘛？如果唔系 Stanford 同 Oxford， 你而家你知唔知几难啊？而家唔系净系考试啊，唔系话你 IB 45分啊，你仲要写 personal statement 啊？呢、这个 personal statement 5过5关斩六将要经过口试啊！人哋咧嗰啲西人啊， 嗰、那個白種嘅嘅嗰個教授咧，要睇下你，你對呢科有咩 passion 啊？啊，呢個叫 passion 啊！你就哦，你想讀 computer， 哦，我知我知，我你想讀人工智能，嚇、啊，你對呢科有咩 passion？ 咁你要一個古仔啊！呢、這個古仔咧就一定要及早啊，係要攞呢個獎攞嗰個獎。啊，呢、這個咧唔係話而家你仲以為啊，九級鋼琴可以 guarantee 啊，係你入倫敦大學或者劍橋啊，嗰、那個係50年前嘅事啊。九級鋼琴演奏家水準，再加第二樂器嚇，呢、這個咧單簧管係曾經隨同香港管弦樂團係環遊歐洲去表演過。呢啲咁嘅 CV 你揸住上去報牛津劍橋，人哋抌你落池子攞啊！而家呢個online 世界，而家講 innovative 啊，知唔知啊？ 係啊，冇 呢個叫做創啊！而家大鑊啊，啲細路仔，所以中國人嘅父母咧。是全国咧向呢个方向， 所以 睇到韩国啊嗰啲家长同教育咁咧，就向呢个方向狂奔。所以咧，真系阴功。唉，你跌埋心水，你报考香港大学科大，咪唔使咁辛苦咯。你圣保罗毕业咁杀啦，即收啦，系咪？唔好将嗰啲仔仔女女咁样糟质法，何必咁崇洋咧？系咪啊，鲍生？ 嗱咁啦，可怜天下父母心啦。其实你都要理解呢位潘同学嘅父母嘅一片苦心，因为我都知道咧，而家喺西方特别英国啊、美国一啲最高级嘅大学咧，佢收生嗰个标准唔系纯粹睇你成绩，佢要睇你咧究竟有冇 passion， 好似你头先所讲 passion 啊 ，passion 点样叫 passion 咧？唔系话你即系纯粹攞奖咧就可以，唔止嗱。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咧，我参观过啊麦拿伦嘅赛车嘅中心啦、哦，即系 F1 拍摄嗰度。 F1 咁我认识一位engineer 啦，咁佢就话咧啊，如果一个学生啊或者想入行去参与 F1 呢个行业，咁佢点样做呢？其实佢唔系纯粹话咩数理化咧，考到最高级啊牛津剑桥毕业就得。其实整件事正正好似位潘同学的资历开始，他要由细开始在中学阶段，你要已经要做定了，已经要 groom 定他。嗱，譬如话佢对于我举例啊，即系如果是 F1 赛车，你已经对于汽车的工程啦、比赛啦，甚至里面你要参加一些学会啦，平时你的暑假不是去了游玩啊，回香港啦，你要可能要参加一些呢青少年的 F1 赛车的设计比赛啊， 仲要攞奖啊，参加过冇用， 系啊， 仲要攞奖， 最好攞奖啦。咁跟住咧，呢个履历咧一路咁样 groom 上去，跟住去到你去大学的时候申请咧。你先至能够有优势， 有得 interview 啊，叫做 证明你咧，其实系咧，真系从细开始，你已经对呢个范畴咧系有热诚，同埋你系投入，你唔系咧净系临急抱佛脚。之前咧你先至咧睇好多 F1 赛事喺度结面试嘅时候喺度吹水，而事实上你可能除咗奖项之外，仲可能拎出啲作品，啲作品可以咧系你设计嘅 F1 赛车嘅空气力学啊，嗰、那个群脚或者嗰个尾翼。啊！依啲虽然咧，你未必话真系可以咧应用，但系咧，你依啲可能系你喺中学时代咧已经参与嘅比赛，咁依啲咧你先至有机会咧去面试，同埋咧去进入依啲 F1 嘅顶尖嘅赛车公司里边工作。嗱、依啲咧系真人真事去讲出嚟，所以嗱，如果你对应翻阿潘同学嘅经验咧，你就明啦，佢父母就系铺紧一条咧，无论学术啦、创科啦，甚至医学。嘅康庄大道俾佢，希望佢将来可以进入到啊，唔止系牛津剑桥啊，可能美国嘅啊更加多嘅麻省理工啊呢啲咁嘅大学里边咧，可以得到一个好好嘅未来咯。 所以呢啲全部都系望住美国同埋英国牛津同埋史丹福嘅，唔会望你大湾区深圳大学啊、珠海理工学院啊、暨南啊嗰啲系嘛？嗱，我呢个补充一句啊。人望高处，唔好同我讲咧，系点样做中国人啊？自细你以做中国人为荣啊？咩咩嘢？呢啲咧系一讲到啊个仔，我都讲到中国人三样：第一讲到钱，第二讲到仔女，第三讲到自己条命，系嘛？每一个人都系两面人，系咪？咁呢个我觉得系一个优点嚟嘅。啊，你俾我陶杰而家香港家长我咁闭翳，我都要系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哋成件嘢咧，我哋由嗰个正面嚟睇，就系而家你睇中国香港特区嗰个教育制度就缺少一个叫 passion education， 即係你蔡若蓮嗰啲猛禁止啊，叫啲細路仔睇見之五星旗上，你要擠兩滴眼淚，嗰、那個唔係 passion 嚟嘅，係嘛？嗰、那個唔知係乜嘢嚟。人哋講到西方美國要求個 passion 咧，就係你自細由 form two form three， 你係要對某一個，譬如話你中意對人工智能有興趣，係嘛？咁你 how prepared have you been？for 一个咁嘅学额，一个 vacant place from Stanford 或者系 Cambridge， 啊呢、这个咧就唔系话咧啊你自细咧要攞得香港嘅一个啲咩咩幼稚园啊，啊呢、这个叫做算术天才，你掟十几张啊嗰啲小天才啊小精英嗰啲证书，中文写系冇用嘅，一定要喺国际嘅场合，好似呢个咧 Geneva 啊喺呢个重要咧系西方文明世界咧系认可嘅城市。不可以是珠海，一定要是日内瓦，是吧？然后呢就这位同学所写出来的那个将来的 CV， 这个奖项是 all round， 而且 supported by 是有美国的软件公司的招牌支持，再加上那个叫瑞士日内瓦，是吧？所以这个 passion 呢就证明得到了，这个 passion 就叫激情，所以不知道，不过今次即是很不幸就失手了，是吧？这个大家都不想啦、啊啊、不过下次呢，如果十单有一单这些事件呢，就斩脚趾避沙虫，即是我郑重呼吁，真的千祈拿这些国际奖啊、影相啊、打卡不要穿校服啦，不要理哪间啦，穿汉服啦，好不好？因为你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先嘛、啊、第二个身份你先是一个呢、那个名校的毕业生嘛，是吧？同埋你爹地是一个、香港大学的、医学院教授，我要将这个 identity， 这个层次呢就分得清楚少少，系嘛？如果唔系咧，真系雷街坊嘅阴功，系嘛？即系百年校誉，我谂罗尔基校长嗰阵时啊，俾圣保罗学生嘅教训唔系咁噶，人哋咧系本住基督嘅精神啊，讲信啊，信咧就系信誉啊，吓就系诚信嗰个信咯，信望爱啊嘛，系咪？所以呢个咧都系应该呢位小妹妹啊，吸收教训咯。咁而家即系点样 damage control 咧？即如果这个叫做希尼井的这个同学是诽谤的呢，就应该法律私信，然后由特区政府教育局去支持，因为是你给钱的嘛，是吧？因为这件事惊动到英国的金融时报去报道，还有美国这间软体公司用英文发表声明，变成一个跨国之间的涉嫌的丑闻。在这个说好香港故事，你现在又讲紧创科啊，希望呢啲外来嘅投资者涌过嚟嘅时候咧，呢个都几大嘅 damage 咯，系嘛？所以咧就，唉，呢件事真系令人觉得比较可惜，即系一个猜情寻又多一个咁嘅题材，系嘛？啊，而家即系我哋自从上个两次风云谷suggest 咗提出一啲猜情寻嘅题材，我据说个反，我哋知道个反应好激烈啊，好多好剧，好多人好有兴趣，譬如话啊，你应该查一下前日你咁中意做殖民地啊。吓嗰啲咁嘅原案啊，不如你查下前入境处处长梁永贤啊，系点解惨遭喺呢个末代港督彭定康炒鱿？会唔会系冤案咧？系嘛？会唔会其实梁永贤系啱嘅咧？会唔会嗰阵时阿彭定康啊，系嘛？系借住呢单嘢系欺压啊，系中国人民咧？你而家要踢爆真相，系嘛？同埋阿梁永贤先生嘅嗰个女点解无端端？在多伦多中了个十字路那些弓箭是被人暗杀到现在加拿大警方都查不到呢，那加拿大和英国大家都是五眼联盟的嘛，这件事是巧合啊，定是有更加得人惊的政治内幕呢，这些是吧？所以呢殖民地时代这个大堆奇案呢是很值得做，何况现在这件事到底是真定假，是不是美国这间软体公司是含血喷人，是应该差情寻派一队摄影队即刻走去造访美国这一间外国势力，你是不是不想中国强大？你是不是眼红见到现在亚洲人啊，那个 AI 那些天才已经追过了你美国，所以你整单这样的东西是诬陷我们，因为现在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呢涉及一个东升西降一个大原则大方向和大信仰的问题，所以不可以被这些这样的人是横行的咯，是吧？即是我们大家，我始终是香港出世，在个感情那里我一定帮回香港的，你是不是白生，是吧？ 嗯，那当然啦，因为你牵涉公帑嘛，这些是纳税人的钱资助下去， 咁啊，使咗出去攞咗奖，咁本来应该系皆大欢喜嘅，咁而家就爆出丑闻。南华早报已经报道咗英文啦，咁啊，而且金融时报咧亦都报道，咁啊，下一步咧唔知会唔会升级去到国际传媒？咁如果上咗国际传媒，亦都会影响晒咧香港教育界嘅声望或者系嗰个信誉啦。咁既然如果系一个吓、涉嫌造假嘅软件，竟然得到咁多方面的关系力撑，你想想背后呢其实都挺恐怖的。 发生一件这样的事呢，即大家都不想呢、我们由深层那个去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就是近年呢中国香港特区有一股这些美少女国际夺奖的这样的风气。这个呢由体育那里开始。那个叫冬季奥运滑雪好手林爱诗，还有个大陆的奥运金牌，是吧，跳水的那个全红婵，是吧，全部都是啲美少女型，十六七岁咧就已经咧系打拼出啊，吓呢个几廿万个冠军啊，咁呢扎咁嘅风气啊，成为一个好强嘅中国特区啊，香港特区一个叫正能量啊，我唔可以讲话洗脑宣传，喺呢啲咧系过度嘅励志嘅灌输，咁啲家长同埋啲细路仔系长期受到呢啲咧系励志全红婵加林爱诗，仲有香港个何咩？我唔记得咩名字，全部都系佢啊，何诗培啊，全部都系呢个 category 嘅真材实料嘅，呢啲就 唔系，我知佢哋真材实，嗰、那个唔通系鸡棚咩？系咪嗰个系假咩？即系你要知道呢个 category 全部第一系女性咧，第二系好年轻嘅女性咧，所以咧呢位阿潘女同学咧去反击呢个希尼井咧，首先系谂到美国嘅 DEI， 你而家系咪对女性嘅偏见先？你是不是觉得现在一个女仔啊读方科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是创新先。你这个是不是白人的男权先，是不是一个叫做 sexist 啊，是类似 Donald Trump 这只是甚至是 misogyny 啊，是厌女症的偏见先。嗱，这个气氛呢是一个全球性的，是不是在那里美国那些左交啊，这个 feminism spread over 去到中国人社会，于是在中国特区和大陆都要打造几个这些何诗培啊、全红婵啊、林爱诗啊，是吗，是来到呢是证明啊中华儿女是巾帼英雄。啊，咁呢这些励志的灌输，是吧，跟着你四年嘛，不要讲黑暴嘛，是要对啲下一代嘅青少年啊，同埋中学生咧，要重新建立一个咧啊向上同埋为国争光嘅意识。结果咪整咗啲嘢出嚟咯，啊，即系好似白血球过多症咪变咗血癌咯，系嘛？所以這個呢个咧系即系中国人嗰啲嘢咧，好多嘢一窝蜂啊！佢个习惯呢个唔好讲系坏习惯，整出嘅李小龙当年咧有几多嘅 A4 李小龙啊，系嘛？李小龙有漫画啦，系嘛？仲有啊，呢个梁小龙啦、黎小龙啦、雷小龙啦，系嘛？所以呢啲叫做李小龙啊嘅复制化，吓一个李小龙咧系打出嚟，个个都想学李小龙。吓呢啲咧，正咪有话呢个民族可能系经受嗰百几年嘅屈辱之后，佢嗰种奋勇自强啊，嗰种 passion 啊，系过度分泌咯。吓加埋而家全球化、网络媒体啊、打卡啊、小红书啊，系一旦攞咗个奖。穿着套校服呢可能是全国大陆啊小红书当堂啊，一夜之间你会成为自己的品牌啊，会有健康食品啊和创科公司找你做代言啊，未曾毕业呢那里收入已经3-2千万，这张 CV 是不是摊摊声啊，我入不到史丹福我还入边间啊，是吧，所以我们由这个成个社会学那个角度来看呢，这件事我不可以说是悲剧，也不可以说是喜剧。正如我上两集讲，这个是中国人社会的常态啊，这个常态来的。不过这个常态都很得意，是不是现在搞到这样呢，就因为有美国啊瑞士插手呢就变得复杂一点了。好啦，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道啦，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風雲谷嘅訂閱人數已經超過咗40万啦。